请掀开经本，轮观第十三面倒数第五行第四，论不思议方便用者，从这个地方看起。这是玄义的第四段啊，论用。我们把这个文呢念一段。准经，准经就是根据这一部经典，佛告地藏菩萨云：“吾于无著卧室教化刚强众生，练心调伏，分身千百亿广舍方便。”这个是《地藏经》的经文，着重在“方便”这两个字啊，因为他说“不思议方便为用”啊，本经的作用。那么下面引的全是本经经文。又告四天王云：“如是菩萨。”如是菩萨就是指地藏菩萨，于娑婆世界阎浮提中，百千万亿方便而为教化。啊，这里头又说了方便，是又告地藏，如许百千方便劝示等人。啊，这第三次提的方便。又云。菩萨以方便力拔除根本业缘，这第四次说的方便。又菩萨方便力故，时令解脱。那么这第五次，地藏自愿：“我以百千方便度脱世人等。”这总共的时候讲了六次。所以青莲法师以方便再加上不思议啊，不思议方便为本经的利用啊，这个是有根据的。所以故以方便为精进之用也啊，精进就是本经。方便两个字怎么个讲法，下面他举天台大师解释，青莲法师是天台宗的弟子，所以注释本经多半用天台教义。智者大师说了三个意思，第一个是方，是方法啊，便就是用，说巧用诸法了，随机立物，这叫方便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方便这个意思，我们现在所说的最恰当的方法，最合适的方法啊，最合宜的方法，就这个意思。方法用的不恰当，那就不有方就不变了啊。以佛法里面的说法呢，就是契机啊，契机就是方便。 自己修学一定要齐自己的心，才不浪费我们的时间，不浪费我们的精力啊！我们在短时间呢能有成效啊，帮助别人教化众生呢亦复如是啊，总是希望能在最短的时间啊，最少的精力收到最大的效果啊。那么这种方法呢就叫做方便法。第二个讲法呢，这个方便呢是讲门，门明能通啊，通于所通，方便全略为真实作门，真实得显呢功有方便。那么这个方便意思呢是指的法门，法门很多啊，佛说种种法门，诸位都要知道，都叫做方便门，八万法圈法门，无量法门，都可以设置为方便门。啊，门是能通的意思，啊，通到你希望达到的地方，啊，所以佛家称之为啊法门，啊，法门也是方便，啊，所以方便呢是全略，这个诸位也晓得，啊，全是善巧方便的。全巧啊，由此可知这个法门不是真实，但是它能够通到真实啊。由这个门径呢，你能够证得真实，这个给真实做门嘛啊。但是诸位要记住，给真实做门，门并不是真实，所以《金刚经》上才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就这个道理。啊，佛法是给我们做证得心性的门径。如果我们执着佛法，你就不能证得。这个才说啊，要立言说相，立文字相啊，立名字相，名字是名词术语，立心缘相，你才能够啊证得真实啊，真实的显这一句话。在禅宗里面就是大彻大悟，在教下了就是大开圆界，在净土中就是离业心不乱啊，在密宗里就是三密相应，显了功有方便了。你没有方便门，你没有办法证得的。所以诸位要晓得啊，法门是讲经说法，这是法门。长时间的熏修是方便啊，没有长时间的熏修，不能一门深入，真实是决定显不出来的。真实在哪里呢？ 就在当下了，没有离开当下啊。一真法界在哪里？不是说离开我们娑婆世界，另外去找一个一真法界啊，离开我们现在现实世界啊，去找一真法界，找不到啊。我们现实的境界就是一真法界，你为什么不能证得呢？因为你有妄想分别执着，不能证得啊。华严出现品佛说的好啊，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智慧是能证，德相是所证啊，德相是什么？一真法界嘛，一真法界就是德相啊。啊，但以妄想分别啊，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这是佛把佛跟众生的差别一语道破。佛为什么成佛？众生为什么做众生？佛为什么住一真法界？众生为什么住无着卧室？这真相说清楚了。众生因为有妄想，有执着，这当中还有个分别，有妄想分别执着，所以住无着卧室。诸佛菩萨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他住一真法界。啊，这个是等于把修学的总原则、总纲领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用什么样的方法把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断掉？断掉妄想分别执着就成佛了。啊，那么也可以说，你能够断一切执着，你就证阿罗汉果；你能够放下一切分别，你就是菩萨；你再能把妄想断尽，你就成佛。就这么回事情啊。最严重的是执着啊，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学佛从哪里学？学一切都不执着，啊，普贤菩萨教给我们，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没有一点分别执着，有一点分别执着就不是随顺了。啊，随顺里头还讲恒顺，恒是无有穷尽，不是暂时的随顺，永恒的随顺啊，在一切法里头不分别不执着啊，这个就叫佛法。 于佛法当中，我们研究教理，我们念佛修行，如果有分别有执着，给诸位说，这都是世间法啊。世法跟佛法的界限在哪里呢？就是一个有分别有执着，一个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穿衣吃饭都是佛法啊。所以说哪一法不是佛法呢？只要没有分别执着，法法皆是啊。宗门所谓头头是道，左右逢源呐。源是什么呢？源是自信啊，一念心性，那是源头啊。左右逢源就是左右都见性的啊，法法都见性。只要离开妄想分别执着，你就见性啊。所以这个教学啊，法门是教学，这是方便，功又方便啊。教学要达不到效果，那就不是佛法了。无论什么法门，教学能够达到效果，没有一法不是佛法。所以佛家很开明啊，没有执着。佛不是说只有佛会说法，在经上讲五种人说法。这外道也能说法，只要说法说的能叫人开悟了，那就是佛法啊，那个人就是佛菩萨啊。那么由此可知，佛法并不讲究形式啊，它讲究实质啊。这个我们特别在华严里面看到，本经里头也有啊，你看看地藏菩萨的前身婆罗门女，婆罗门教的信徒啊。再我们看，他不是佛教徒，他是婆罗门教的信徒啊。婆罗门教的信徒，他也听佛的话，他也依照佛的法去做，他开悟了啊，他也证果了啊。他并没有舍弃他婆罗门教啊，他还是婆罗门教的信徒啊。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的甚热婆罗门，那是婆罗门的长老啊，是婆罗门教里面的大师，那不是信徒啊。啊，他听佛讲经说法，他开悟了，他行菩萨道啊，还是以婆罗门教的长老的身份行菩萨道啊。佛并没有叫他啊，你要舍弃婆罗门教啊，你在形式上要做个佛教徒，没有。这一点我们要懂得啊。这一点现在所讲的多元文化，佛在经上讲的头 同不爱异，异不爱同。啊，理事无爱，事事无爱。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这是真理，这是事实真相。同是什么呢？觉悟，同觉，彻底觉了宇宙人生真相。啊，四相上可以各个随着自己的缘去实现，去表演。啊，才形成这个社会，法界多才多姿啊。我们今天讲真善美慧啊，多才多姿啊。如果我们在这些形象上执着啊，一定要这样，这佛教徒啊，那是外道，其实我们自己也是外道，心外求法嘛。我们说他迷，我们自己已经迷了。这个是许许多多学佛人一生不能够契入佛境界，不能够入佛之见，原因之所在就是分别执着。最怕的，我们穿上这个衣服，走到哪里，我是老大。啊，所以是，方袍圆领一穿呢，就是人上人了，人家见到我们要合掌称上人。其实我们有上人之名啊，实际上是下人。不是上人呐、啊！啊，贪嗔痴慢妄想分别执着，一丝毫都没有减少。啊，求人家恭敬供养，将来拿什么去还人？我们看看诸佛菩萨在经典上看对待一切众生那么样的谦虚平等的恭敬，我们没有留意，没有放在心上，没有认真去学习啊，学的是功高过慢啊，轻视别人，这是犯了大错误啊！啊，所以学佛学道从哪里学起？普贤菩萨教给我们礼敬诸佛，从这学起。啊，哪是诸佛？一切众生是诸佛，不但有情众生是诸佛，无情众生也是诸佛。一切众生呢，并不是只讲有情呢，无情也包括在里头。啊，我们在华严上看到，啊，讲的这个无情的众生，啊，桌子善知识，板凳善知识，香炉善知识，蜡台善知识，这是讲无情众生。无情众生怎么说称得善知识呢？法性上说，表法上说，啊，我们从表法上觉悟了，那他就是我们的老师了，他就是代表一个法门呐。啊，我们看到一个蜡台，燃烧这个蜡烛，一看，心里觉悟了， 啊，应当燃烧自己照耀别人。我们从这就学到了啊，照耀别人是为别人服务啊，牺牲自己为别人服务啊。这从蜡烛论学来的呀。啊，从香炉上也学到这个意思啊。你看看那个香，香是用香味供养人，蜡烛是用光明供养人，尽自己的能力供养一切众生，表这个意思。我们能这个意思，那蜡台怎么不是善知识啊？那香炉怎么不是善知识？当然善知识啊！啊，以自己的本能，全心全力供养一切众生，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没有任何条件。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悲惨世界，看到这个世人这么多的苦难啊，如何帮助他呢？讲太深的道理他不懂啊，也没有那么多长的时间他来学习，偶尔接触几分钟啊，几十分钟的是这个时间啊，我们要把最重要的东西，他能接受的东西传递给他啊。什么最重要呢？爱心最重要。啊，平等的爱一切众生，这里就决定不能有高下了。无条件的施舍啊，这个施舍用现代话叫服务啊，帮助别人，无条件的服务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付出真诚的爱心，每个人都能这样做，天下太平啊。不能讲的太多，没有那么多时间讲的太多，最重要就这两句话了啊。我们劝别人，我们自己本身要做到，做不到劝别人没用处，那就是你只会说，你自己都没做到啊。我们自己要做到，要做出个样子给人看，也说是法门，做出样子也是法门，也说是方便，做出榜样还是方便。这是第二个意思，第二个意思比前面一个意思深，第三个意思讲得更深。方者密也，辩者妙也。这个浅深的确是随着自己修学境界不同，你体会的不一样啊。密不是秘密啊，给诸位说，佛法里头没有秘密啊，那个秘密呀，总不是好事情，见不得人才秘密嘛。佛法这个秘是深秘，理太深了，事太广了，一般人没有办法理解啊，必须要长时间的教学熏修啊，参悟，逐渐逐渐才能理解啊。是深秘啊，它不是秘密。辩是妙，妙是巧妙啊，善巧，就妙大于方啊，即是真谛啊。 后面说，前面两种解释意思浅，最后这个解释才是精品之意。所以清莲法师跟我们说的是不思议方便为用啊，这个密呢就是不思议的意思。啊，本经的作用啊，无量的深广啊。当然这三个意思后面包括前面，前面不包括后面。啊，经的真实的作用，那真是第三个意思。但是，显示在形象上，是前面两个意思。何以有前面这两种作用呢？这两种作用啊，都是从第三个作用里面生出来的。啊，我们也知道啊，也晓得这个意思。啊，像前面所讲的巧用诸法随机立物，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啊，这个两句话就是切机切理。啊，我们戒引一切大众很希望做到切机切理，而实际上我们做不到。啊，我们也知道啊，佛有无量法门，门门都能帮助人明心见性。啊，所以《般若经》上讲，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而我们在一切法门里面依旧有高下，依旧有前身，有很多的差别。这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我们对第三个意思没有透彻。啊，妙达于方这一句没透彻啊，这一句透彻之后啊，法法就圆融了。啊，那么妙达这两个字，达是达到啊，妙达就是宗门的明心见性。啊，所以他这个方啊，这密啊，密是自信呐、啊，在有情分上啊是佛性呐、啊，无情分上是法性呐、啊，啊，佛性跟法性都是自信啊，你能够见性了，那当然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性才是真密，真正的深密。啊，那么前面两个，无论是你自己修行，或者是你教化众生，你都能够真正做到善巧方便。啊，自己修行有善巧，功夫得力。啊， 烦恼轻，智慧长，一定道理。啊，烦恼天天在减轻呢，智慧是天天在增长。啊，所以你在修学过程当中，也就是你在生活当中，发喜充满。步入这个境界，我们的生活总在烦恼里面忧患，啊，同样生活感受不同啊，啊，一个是充满了法喜，一个是充满了忧患，但是迷雾不相通啊！我们把下面的文念一念：说一口知足用彼三意啊，虽然说三个。实在讲一二三，三二一，刚才讲了，厚厚胜于浅浅，啊，后面可以包括前面，啊，例如为魔所说，方等初开，故谨惜作进退之舍，容于去门密之谈。锦溪是天台宗祖师，进退之事就是前身的解释，我们常讲经典可以深讲，可以浅讲，可以长讲，可以短讲，啊，但是你自己不切入这个境界，你就没有这个能力，入这个境界就有这个能力啊！所以这个讲演是合的、合破的。讲经不一定是在台上啊，注释不一定是注释全经啊。平常我们接触人谈话，记住。都是讲经，心里念念帮助人觉悟，没有废话。释迦牟尼佛一生一句废话没有，啊，我们跟人通信往来，写信就是注解经啊，就是给经做主 啊！我们要学经教，就在生活当中学啊，日用平常给人家接触，言语的接触，文字的接触啊。你这样学，那怎么会学不会呢？你的进步当然快呀！啊，如果说立了讲台，就不是讲经。啊，力量协助就不是助行，你这个学教，你到哪一天才能学成就啊？一辈子都成就不了啊！修学一定要落实在生活里头，修学跟生活融成一片。功夫哪有不得力的啊？我们在经教上看，诸佛菩萨祖师大德个个都是一片的，功夫成片了， 成片，就是跟生活融成一片，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处事待人接物，全都是佛法。啊，什么叫佛法呢？觉法，佛是觉悟的意思，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你说他多快乐啊！他们过的是觉正静的生活，我们不会，不会就过迷邪染的生活，迷邪染就太苦了。啊，觉正见是真落。啊，佛教给我们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个话不是口号，是实实在在的。无论我们在这个世间是什么身份，是什么地位，是从事某一行业，是过的怎样的生活，啊，华严经给我们显示，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通通过的是觉悟的生活，通通享受的大自在大圆满。帝王，帝王过的是大自在大圆满，乞丐，乞丐也是过的大自在大圆满，没有差别，你一聊就差别就大了。帝王大富大贵呀，乞丐贫穷下贱呢，那就不一样了。物聊是一样啊，为什么呢？物聊都过觉正境的生活啊，觉正境是平等的生活。充满了智慧，充满了快乐，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不思议啊。所以大乘经上常讲平等真法界啊，诸位要晓得，一真就是平等啊，不平等怎么能成为一呢？啊，一是什么？一是心一，心怎么会一？心里头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就是一了。才起心动念，就落二三了。啊，这是佛法给我们讲的总原则、总纲领。啊，我们掌握到这个原则纲领，掌握到这个方向目标，我们的修学就不会走错路啊，不会走冤枉路啊。啊，忘失这个目标，你就免不了走上歧途，免不了要走很多很多的冤枉路啊，吃尽了苦头。 你才能把方向摸到啊。啊，这个下面说，今地藏也然。啊，虽诸迷妙之谈，毕竟门法之说啊。地藏菩萨当然他入这个境界了啊，经典是大圆满的境界。我们展开经文，在第一品里面就看到佛放光啊，佛放大光明云啊，第一句大圆满光明云，这一句就把一切法通通含摄，那才圆满呢。这正是妙达于方啊。十二句光明云显示出大圆满，大经里面说的一解释多，多解释一多不二啊，大圆满是一页说成十二句是多啊，我们初学的人不知道什么叫大圆满呢？啊，从十二句合起来看，哎，意思能看到一点。啊，那么《地藏经》义理境界深广无尽，字字句句都是称信之谈，但是经文并不深，我们看起来好像看故事，好像看小说啊，并不难理解，那正是前面所讲的法门啊，所讲的方便啊，是以很浅显的言说表达甚深无尽的义理。那么这个是显示出这个经的大用啊，啊，所以他这个地方说的也很好，三十显具啊，天台家讲的解释方便三个意思，本经完全具足啊，竖跨一经大义。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总框总包这一部经典大意了。何以言之？两有地藏大师于成典界前现身教化了，随机巧斗化用偏宜，法是法门，方是方便啊，这是最浅的啊，它运用的很恰当啊，啊，仪式恰当啊，信实实真，全门可入 地藏菩萨教化我们，终极的目标也是帮助我们成佛啊。底下这两句话重要了，发菩提心曰赖也是命，点如来藏于无明心中，是真妙达于方啊，即是法华真理啊。菩萨教我们发菩提，菩萨给我们说如来藏，从哪里说的？就在妄心里头讲啊，真心里头没话好说啊。我们今天发菩提心用什么发呢？还不是用摄心去发吗？离开心意时我们都没着落了，我们无量劫来心意识做主，今天学佛还依靠心意识啊！无量劫来我们心意识在迷不觉，希望今天呢，这个心意识能觉而不迷。我们在菩萨戒位上来看，阿罗汉、辟支佛、全教菩萨啊，用天台的来说，天台别教是诸摄行是回向，都用的是阿赖耶识。登地呀，这才破一分无明，见一分真心。所以我们凡夫学佛，没有办法离心一识啊。心意识用的正，就跟佛知佛见相应，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没有明心见性，要靠佛的指引，就要依靠佛法。经教就像一个灯塔一样啊，它给我们指点方向的，我们循着这个方向去走，就能够走到真实，达到我们的目的地。又告诉我们真在哪里呢？如来藏是真，真在妄中，真妄不二啊！觉悟之后啊，妄就是真啊，迷了之后啊，真在妄中。地藏经如是，华严、法华、楞严啊，乃至于无量寿经，所有一切大乘经，何尝不如是？ 可以说妙答日方。他用的方法很巧妙。今天的问题我们要能体会得到啊。下面这一段所说的正是我们要发心学习的。说佛一毛一地一沙一尘，我见度脱十惑八离，这个正是无上菩提心。毛是将我们身上正报的汗毛，地是微不足道的一滴水呀，一粒沙了，一微尘呐，这都是形容比喻小事。世间人往往疏忽，没有关心到菩萨连极微细的小事都不放过，都不疏忽。念念呢，都是要帮助一切众生，帮助众生开悟啊！这个大力就是开悟啊！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菩萨是慈悲到了基础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些小事有没有注意到呢？这小事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可不可以做世间人的好榜样？就是这个意思啊。不能为世间人做好榜样，这是世间法；能为世间人做好榜样的，这是佛法。不能为世间人做好榜样，是弥陷染法；能为世间人做好榜样的，是觉真净法。极微小的事情啊，我们拿个毛巾擦个脸，擦完之后叠得整整齐齐方方正正放在这个地方，这个就是一毛一地一尘一沙一尘不至于用完之后随随便便一把放在这里。这是迷，菩萨不是的，菩萨要做好样子给人看啊，不是为自己做的，为众生做的啊。日常生活当中极微小的地方，你说没人看到，没人看到，有鬼神看到啊，鬼神也要度他嘛。鬼神也是众生嘛，念念有度众生的心呢，念念有度众生的表现呢，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啊。